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7，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海淀国兴家园小区在今天解封，海淀区风控管理场所清零；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在今天解封，昌平区封闭管理小区清零；七国集团外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的0到24点，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病例2例。在今天的0点，随着国兴家园和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这两个小区的解封，海淀区和昌平区的封控区域全都清零。新闻广播两位记者昨天深夜前往了两个小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在今天的0点呢，海淀区的国兴家园小区正式解除了封控的管理，这也标志着受到本轮疫情影响的海淀区的全区封控管理场所全都清零。小区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深夜遛弯，申请感谢物业、街道和医生等防疫工作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今天0点，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解封，西门缓缓打开，小朋友连蹦带跳，不少人兴奋地欢呼鼓掌。怀孕5个月的蒙女士和妈妈是最先走出小区的居民。 去外面吃饭溜达溜达，在家憋得可以了，已经物业什么的都挺尽职尽责的，吃了顿麻辣烫特别快就送进来了。WiFi 到了有个3-4分钟吧就到家里了，大家都辛苦了， 真是不容易，也多亏了有他们了。 哎呦，现在特别高兴，超级激动。 张女士特意化好妆，穿上漂亮的红色旗袍裙，推着坐在轮椅上86岁的妈妈出门遛弯。 你看我今天化妆多开心呀， 我穿的都 很美。 其实我们药都该开了，但是呢我就尽量能不麻烦这些志愿者就不麻烦。我高血压，平时我要吃2片3片的，我都紧着一片吃。疫情无情人有情，大家得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才能顺利的度过这个疫情。 70岁的周先生原本准备出去跑步，看着老伴的背影，他不禁感谢物业能够送药上门，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溜达溜达，原来还想外边跑跑呢，这两天在家里蹲的腿软了，就我们老两口在家呢。我老伴呢，第一天高血压药就没了，后来还是通过外卖送上楼的。咱们国家这政策，世界比不了，大家都很满意。 北京国兴三吉利物业公司北京地区总经理常旭峰在这个小区已经工作了21年了。这次他在这儿驻守了21天，虽然吃尽每天工作10来个小时的苦，却也时时能尝到居民因为感动带来的甜。 21天了，物业公司有65名员工在这儿保障服务，每天工作都在14到18个小时，没有床睡到办公桌上、办公凳子上，快递每天平均都在3000到5000，都要有我们物业人员从门口这拉进去送到业主家里面去。感动的事太多。有好多业主给我们买了好多饮料、日常用品，还有一些要送紧急的，还有打电话关心我们、问候我们的，还有包红包的，我们都感恩谢绝。我们胜利了，抗疫胜利，我们很快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国兴家园600多户居民实行21天居家医学观察，周边5个小区的居民居家隔离14天加7天健康监测，并且已经于8月13号0点率先解封。甘家口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副主任王春生说，街道已经在解封前向居民发放了出入证，解封后小区仍然设有防疫值守岗，社区居民需要配合做好戴口罩、查证、扫码、测温等卡口防控措施。 解封完以后防控一定是常态化，无论是小区的值守也好，测温、行程、扫码、登记，有时候呢要佩戴。 有1例确诊病例的国兴家园6号楼，100多户200多个居民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他们分2批在今天0点和上午9点30由街道统一派车返回家中，这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海淀全区封控管理场所全都清零。 再来关注，在今天的零点，龙泽园街道的龙悦苑二区解除了封闭，社区恢复了常态化管控，这也标志着昌平区的封闭管理小区全都清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在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20号零点整，封闭了21天的龙悦苑二区的东大门打开，上百人第一时间冲出大门，享受着胜利的时刻。17岁的小段和没有封闭在小区里早就等在门口的父亲拥抱在了一起， 非常的开心，想赶紧出去吃点东西。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到中途的时候其实是很焦虑的，就希望赶紧结束嘛，到了后面就很期待。 这21天，父亲经常给母女两人做菜、购物，送到小区。 每天就是短信联系、电话联系啊，非常挂念他们娘俩啊。现在今天终于解封了，心情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 居民王先生和爱人以大门口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合影。 人生第一次隔离了21天，所以也想留个回忆吧。 张阿姨家就在小区东门附近，很早她就在大门口等着了。 我从8点多我就沉不住气了，过了11点我就下来了，在外头等到现在。 确诊病例所在的单元楼的居民是另外集中隔离。19号晚上，他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龙悦苑二区社区书记王川成说：“ 他们今天晚上11点就在这东门，街道给我们安排了3辆大巴车到集中隔离点，把这些人给接回来。”他们在家里常态化管理吧。 7月28号下午6点左右，龙泽园街道对龙悦苑二区及周边9个小区采取封闭管控措施，相关部门连夜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昌平区为龙悦苑二区及周边9个小区居民提供米、面、粮、油、菜等食品约510吨，运送外卖、快递79万多件。从封闭管控开始到20号解封，共产生其他垃圾355.43吨，厨余垃圾39.28吨。龙泽园街道工委副书记王国林介绍， 居民的这种服务保障工作主要涉及到要运送快递的外卖，基本的生活保障。每栋楼我们配了一名下沉干部，每个单元门呢配一名保安，负责呢对所有的快递的外卖还有生鲜食品及时运送到各家各户。同时呢，对生活垃圾呢及时进行的清运，消杀公司每天2次对小区的大环境进行消毒消杀。每次我们核酸检测的时候呢，我们针对一些困难的群体，直接到居民的家里面做核酸检测的工作。 龙悦苑二区周边9个小区已于8月12号解封。8月19号上午，龙悦苑二区居民进行了第7次核酸检测，3721人的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经疾控部门研判，自8月20号0时起，龙悦苑二区解除封闭管理，社区恢复常态化管控。至此，昌平区已经没有封闭管理小区。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昨天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会后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局势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应对，不能让阿富汗重新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声明当中表示，七国集团外长支持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阿富汗局势发表的声明，密切关注阿富汗局势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阿富汗急需停止暴力，就阿富汗未来举行包容性谈判。声明当中表示，七国集团将和合作伙伴继续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和支持，防止危机的升级。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3，属于中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